北京时间7点整。听，这里是大兴，这里是大兴，身边事，身边人，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。这里是大兴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，我是主持人吴建浩。 我是主持人贾月。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三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阴转阵雨，最高温度33度。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，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。 目前一些知名的京郊西瓜种植大户，像老宋瓜王、世同瓜园，开始在更大范围内种瓜。记者日前从京津冀西甜瓜产业发展论坛上了解到，京郊瓜农在河北圈下的西瓜田已经超过1000亩。 日前，家住南海家园7里社区的张大妈告诉记者，肉注没注水，菜打没打农药，检测一下几分钟就知道了。自从社区里的食品药品基层联络站建好了，平时家里有些食品药品的问题，下楼一趟全解决。目前大兴区这样的监测点总共有5个，另外几个是黄村贵村联络站、旧宫润兴家园社区联络站、西红门红叶社区联络站和青云店孝义营村联络站。 当前一些市民会对违法建筑提出质疑，例如这些违法建筑为什么拆起来这么难，盖的时候怎么不管，走法律程序直接强拆不就行了吗？带着这些问题，日前记者来到了城管队进行了采访。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。 本台消息，目前一些知名的京郊西瓜种植大户，像老宋瓜王、世同瓜园，开始在更大范围内种瓜。记者日前从京津冀西甜瓜产业发展论坛上了解到，京郊瓜农在河北圈下的西瓜田已经超过1000亩。据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相关负责人介绍，京津冀都是我国知名的西甜瓜产区，三地气候条件和种植环境大致相似，又各具特点，在产品供销、技术合作等方面有广阔的协作空间。从去年起，老宋瓜王等京郊知名的西瓜种植园先后在河北承德、张家口等地建立起了生产基地。同时，本市西甜瓜创新团队联合三地科研推广部门，构建了西甜瓜生产流通体系，通过直采直供、互联网加等流通的新业态，使优质西瓜返回北京市场，丰富市民的果篮子。 本台消息，日前家住南海家园7里社区的张大妈告诉记者，肉注没注水，菜打没打农药，检测一下几分钟就知道了。自从社区里的食品药品基层联络站建好了，平时家里有些食品药品的问题，下楼一趟全解决。目前大兴这样的监测点总共有5个，另外几个是黄村贵村联络站、旧宫润兴家园社区联络站、西红门红叶社区联络站和青云店孝义营村联络站。日前，记者来到位于银海镇7里社区居委会的食药基层联络站，看见屋内放置了不少检测食品药品的小设备，墙上显著位置张贴联络站的工作职责和食品安全的宣传图。银海食药所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检测食品药品的小工具。他说，平时居民家里吃的肉，如果怀疑注水了，拿到联络站，工作人员通过简易试纸把可疑肉贴到试纸上，几分钟之后，根据试纸的变化就能够初步判断出肉到底有没有注水。 检测奶制品、食用油等设备也都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。 联络站内一个箱子引起了记者的注意，经过询问，这是用于检测药品的装备。居民带来的药品放入试管中，把检测器插入试管，经过几分钟的反应，检测器就会显示药品是否有问题。初步检测后，如果确实可疑，工作人员再反复检测2到3次，确认有问题后再送到瀛海食药所，通过更加精密的仪器进行检测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现在很多老年人还有在家储存药品的习惯，这样容易存在药品使用隐患，检测也是很有必要的。检测的同时，联络员也会将发现的情况通过手写、网络两种方式记录在案。据了解，北京市政府2017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之一，就是在200个社区建立食品药品监管联络站。大兴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，全区今年共申报基层联络站5个，目前所有站点都已经完成选址、挂牌、人员配备、业务培训等工作，配备工作电脑等基础设施，配备了食品药品快检设备，满足对外办公、咨询服务和快速检测等方面的需求。 本台消息，当前一些市民会对违法建筑提出质疑，例如有些违建为什么拆起来这么难，盖的时候怎么不管，走法律程序直接强拆不就行了。带着这些问题，日前记者来到了城管队进行了采访。7月4号上午，记者先跟新丰城管执法队来到龙河路的一处违建现场，对这个只有十几平米的小房子进行拆除。新丰城管队的负责人说，这处违法建设虽然面积不大，但是存在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。我们从2015年开始接收这个案子，先后到有关部门调取房屋资料，确认违建面积，找房主做工作配合拆除，前前后后有2年的时间，房主最后同意配合政府行动拆除违法建设。 记者看到现场有工人正在对违建的屋顶进行拆除，城管队员不时地在和拆除人员交流着拆除中的问题。由于违建紧邻楼梯，使用大型机械进行拆除怕会误伤到楼体，所以只能用人工进行拆除，同时这样也能有效地保护相对人的利益，将相对人的损失降到最低。7月17号，记者又跟着林孝路的城管队员们来到兴正西里甲15号楼，一进入小区院里，就看到用几个大铁皮柜子和一些用木头围起来的小院子。据管片的城管队员王志强介绍说，他是2015年分管这个社区的，一来到社区了解情况，就发现了这些大大小小居民用来存放杂物的铁皮柜子。通过了解，这些铁皮柜子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了，都是小区刚建成初期，居民3-3-2的自己盖起来的，用来存放杂物。 分管社区后，为了解决这些违建，小王真没少跑社区。开始居民们没有人承认这些违建是自己盖的，都不太配合工作。后来小王通过和居委会的同志们一起挨家入户了解情况，做业主的思想工作，用了将近2年的时间，终于查清了每个铁皮柜子的情况。业主最后也都愿意配合这次拆除工作。这些有历史的违建拆起来为什么这么复杂？盖的时候怎么不管？既然是违建，直接拆了不就行了？哪儿那么麻烦？还谁建的？走法律程序直接强拆不就行了？记者一股脑地将这些网友的问题都抛给了城管队员。城管队员介绍说，这些违建少说都有十几年的历史了。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期，北京市还没有完全开展针对违建的查处工作，违建比较普遍。近年来，北京已经对新生违建采取零容忍，而对于历史遗留的个人和政府部门的违建，也到了擦亮眼睛的时候。城管部门本着改善民生、提升环境的宗旨，对现有违法建设分类别、分阶段予以查处，坚持对新生违法建设零容忍。 城管队员耐心地向记者解释，随着法规的逐步健全，拆除首先要符合法律要求，不能随便拆，所以做统计和确认工作就比较繁琐了，有时再碰上业主不配合，开展起来就更加困难。走法律程序不是不可以，但是目前历史遗留违章建设比较多， 如果每个都走法律程序强拆的话，那对于法院处理的案件数量就太庞大了。如果我们的工作都图省事儿，直接走法律程序，不但会占用大量本就有限的司法资源，同时强制拆除业主态度往往都很抵抗，有产生社会问题的风险。所以我们多跑跑，让业主配合主动拆除，这样不但节省司法资源，而且能够有效降低社会问题。我们就是多跑跑腿儿，多磨磨嘴皮子的事儿。 本台消息，盛夏里没有什么比戏水更让人感到身心愉悦的了。大兴区各大景区也纷纷打出戏水牌来吸引游客。航天之光水世界、绿园一景戏水乐园、爱琴海水上世界等等一批戏水乐园已经开门迎客了。记者在大兴区奥肯尼克玛雅水寨看到，大人孩子在水中正玩得热闹，随着小朋友的尖叫，一个大浪迎面而来。园区负责人李经理告诉记者，人工造浪是水寨的一大特色，六种模拟海浪的情景让游客仿佛来到大海当中，增添了戏水的乐趣。随着气温的升高，组团来戏水的人也越来越多，上周六一天就接待了2500人左右。 本台消息，7月14号在微信群李贤外出就业支部里，在黄村工作的流动党员小张说，咱们外出就业支部终于有自己的微信群了，以后接收支部通知咨询事情方便多了。小张在黄村一家餐饮店工作，因为工作单位频繁变动，党组织关系就放在了李贤镇外出就业支部。像小张这样常年在李贤镇域外务工，单位不固定的党员有60多人，今年年初又从区人才中心党委接收了30多名流动党员，李贤外出就业支部党员队伍一下子壮大到了96人。过去因为外出就业支部党员数量多，情况复杂，存在党员难联系、党费难收缴、活动难开展、管理难到位等问题。特别是这次流动党员组织关系疏散后，上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。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李贤镇创建了外出就业支部 QQ 群和外出就业支部微信群，目前群成员已达到46人，以后还会有支部党员陆续加入，实现流动党员全覆盖。李贤镇党建办的工作人员介绍说，我们考虑到外出就业的党员基本都是年轻人，爱上网，平时习惯使用 QQ 或者微信聊天，就想利用新媒体手段把流动党员组织起来。支部有组织活动或者工作通知都会发布在群里，党员有需求有问题也可以在群里咨询我们。据了解，今后李贤镇外出就业支部将积极探索互联网加党建的新模式，增设党费收缴、党内生活、党员教育等在线服务内容，让流动党员回归组织管理，提升外出就业支部党员队伍的凝聚力。 本台消息，开放明亮的七色花活动室、别具一格的儿童成长中心、具备齐全的多功能厅，以前污染严重难治理的废旧锅炉房，如今已被观音寺街道重新开发利用，改造成为了这家1700平方米的高标准社区动员中心。这里不仅有开放式的办公空间，还有社区食堂、公益活动空间。这个废旧锅炉房正在用另一种方式走向新生。记者了解到，观音寺街道地处大兴的城乡结合部，历史遗留问题比较多。街道相关负责人说，原来的废旧锅炉房破旧不堪，里面还打了很多隔断，每间30平米左右，很多小作坊留在这里，屋里经常有污水流出，垃圾遍地，环境典型的脏乱差，小区存在很多不安全隐患，附近居民反应强烈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近年来观音寺街道开启了与企业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先河，于2017年1月17号正式投入使用社区动员中心，这一做法也优化了市场资源配置，激励了民间投资。 65岁的于大爷每天早上9点就会准时到社区动员中心报到，与老伙伴们一起看书读报。他告诉记者，街道又为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、大实事。中心成立以后，老人们和孩子们有的在这里读书学习，有的在一起写书法绘画，非常惬意。 随后，记者来到动员中心二层的老年餐厅。中午11点，这里就要开饭了。伙食有老年套餐、酱肉包、八宝粥、牛肉面等多种食品。接到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，这里的饭菜价格要比外面饭店便宜30%。每天来这里用餐的居民络绎不绝，还可以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。这里可以容纳70人同时就餐，是一个以弘扬孝道为主题的餐厅，居民们都亲切地称它为老年餐厅。墙上张贴的是社会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照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老年餐桌所得的收益全部补贴给动员中心开展公益性活动使用。 如今昔日的废旧锅炉房已经面貌一新，拥有七色花活动室、老年餐桌、儿童成长中心、社区文化活动室、多功能厅和社区课堂等区域，每天有近100位居民来到这里，已经成为居民喜爱的开心乐园。据统计，截止到目前，动员中心内的老年餐桌已经累计接待老人2万多人，参与娱乐休闲的居民累计达到5000多人。记者了解到，社会组织在街道日趋成熟，各有专长，在不同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社会组织联众负责人介绍，由于历史遗留原因，每年的第一场大雨，凤河就臭气熏天，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生活。我们就制定治理方案，利用厨余垃圾制作环保酵素，定期往河道里倒入已经制作好的酵素，最终以天然的方式达到治理河道的目的，使凤河水逐步达到清澈无臭味的状态。另外，刚被成功孵化的社会组织恒信上城，为了让居民们认识到露天烧烤的危害性，杜绝露天烧烤，制定了以物换物的项目方案，用大米、粮油等物品置换居民手中的烧烤炉，并且和居民签订不再露天烧烤的倡议书。 本台消息，小麦收割完剩下的秸秆怎么处理，曾经让村民感到困扰。从今年起，密云在全区推广秸秆打捆技术，让秸秆变废为宝，不仅不会影响耕种和破坏环境，还能卖给企业用作肥料和燃料的原料。往年的秸秆都会在小麦收割时粉碎还田，但在还田过程中常常出现秸秆粉碎分布不均，在耕种玉米时种子容易撒在秸秆碎末上，导致漏种情况，影响农业生产。为了有效提高秸秆利用率和农业生产效率，密云在全区范围推广秸秆打捆技术，将农田里的秸秆打捆收集，卖给秸秆加工企业，当作肥料、燃料、饲料等产品的原材料。 在河南寨镇平头村，记者看到田地里2辆秸秆打捆机正在作业，将地里的秸秆收割打捆，几分钟不到，一捆秸秆就顺利地完成了。只见成型的秸秆捆体积小而且紧密，便于收集运输。河南寨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向阳说，现在农作物收获后，我们合作社统一利用机器进行秸秆打捆回收作业，然后把秸秆卖到企业加工。密云区农业服务中心农机管理科负责人表示，今年6000多亩农田都推广了秸秆打捆技术，每亩秸秆40元的收益，也让村民对于秸秆从不能烧变成了不愿烧，有效地保护了环境。 追求卓越品质，坚守执着内心，请听系列报道《我身边的大兴工匠》。 俗话说得好，民以食为天，食以安为先，可见食品安全对老百姓来说是多么的重要。保证让人吃健康安心的食品，就离不开这第一道关口，食品检验。今天的主人公就来自于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师白素琴，一名负责乳品检验的高级技师。 但是这个奶跟它有关的所有也要检，这个盒也要检，装那个盒的外箱也要检，只是按项目上来说有100多项。 他坚守在乳品检验一线30年，坚决做到不让不合格的原料奶进车间，